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鱼香肉丝 有鱼吗？ 快来梅州东坡，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！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，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鱼云。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有毛宁演唱的《晚秋》， 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， 黄格选《春水流》， 春水流啊流， 千百惠《走过咖啡屋》， 发现你看 惠妹，如果你也听说， 如果你也听说， 黎明，今夜你会不会来？ 今夜你会不会来？ 周传雄，记事本。 孤单累了，矛盾心里总是强求。 高林生，牵挂你的人是我。 忘不了你的人是我。 周冰倩，真的好想你。 真的好想你。 井冈山。我的眼里只有你。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。 梁静茹，勇气。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。 陈奕迅，好久不见。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？ 金莎，林俊杰，被风吹过的夏天。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在这个初秋的清晨，首先让我们来听一首唱给秋天的歌，毛宁的晚秋。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，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。猛然又回首，是坚强的笑容，那多少往事飘散在风中。怎么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，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。情缘去难留，我抬头望天空，想起说爱我到永远，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，想要再次握住你的手，温暖你走后冷冷的清秋，相逢也只是在梦。相信那是一场梦，情缘去难留，我抬头望天空，想起说爱我到永久，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，想要再次握住你的手，温暖你走冷冷的清秋，相逢也只是在梦中。 却又注定要分手，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？情缘去哪留？我抬头望天空，想起你说爱我到永久，看着你远走，让泪往心里流，为了你已付出我所有。 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阙歌。

窗外阴天了，音乐低声了，我的心开始想你了。 这首歌是张惠妹和周杰伦首度合作的歌曲，周杰伦为她量身打造的一首抒情单曲，由李兆雄作词，唱出了一种爱情里的无奈感受。 突然发现站了好久，不知道要往哪走，还不想回家的我，再多人陪只会更寂寞。许多话题关于我，就连我也有听过，我的快乐要被认可，委屈却没有人诉说，也把心想你更多。如果你 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阙歌。 想飞，伤痛我背。

哭。 徘徊，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许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彼此不相同，能够与你分享，无论失败。

要都随你去，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。 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借一段光影，取一季芳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街角的咖啡店， 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。好久不见， 是陈奕迅的《好久不见》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。下周一的早晨，邀请您继续来听老歌。下周一，我们即将欣赏到以下经典歌曲：彭佳慧演唱的《走在红毯那一天》， 走在红毯那一天； 张学友《一千个伤心的理由》，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； 费玉清《梦驼铃》。轻轻地告诉你，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。 陈百强一生何求， 一生何求。 小虎队红蜻蜓， 我们都已经长大。 顺子回家， 回家。 李翊君评剧，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。 姜育恒梅花三弄， 问世间情为何。 陈明快乐老家， 所有的一切都只为找到他。 田震铿锵玫瑰， 铿锵玫瑰。 许巍蓝莲花，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下周一早晨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金莎和林俊杰带来的《被风吹过的夏天》，悠扬的歌声当中也到了和您说再会的时候了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我们下周一的早晨再会。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，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跟沉淀。 如今吹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全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。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。